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五，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做视频致辞； 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演出市场佳作不断，好戏连台，家国情怀成为这个十一黄金周众多文艺作品中最动人的元素； 十月一批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重要新规开始施行； 北京冬奥公园今天起开园测试，游客可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 我驻外机构多国政要及外国友人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号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做视频致辞，请听报道。 习近平指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是在中东地区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各国围绕沟通思想、创造未来这一主题，展现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成就，加强对话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中方倡议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回应时代呼唤，加强全球治理，以创新引领发展，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中国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把握创新发展机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努力。祝迪拜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 2020年阿联酋迪拜世博会当日开园，世博会中国馆同日开馆。中国馆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展示中国在航天探索、信息技术、现代交通、人工智能、智慧生活等领域发展成果。 迪拜世博会10月1号正式开园，这是疫情发生后首次举办的全球大型盛会之一，也是中东地区举办的首届世博会。本届世博会有192个国家参与其中，预计将吸引2500万观众参观。与此同时，中国馆华夏之光正式开馆，迎接八方宾客。总台央广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原定于2020年10月20号到2021年4月10号举办的迪拜世博会延期到了2021年10月1号到2022年3月31号举办，但仍使用2020年迪拜世博会的名称，主题为沟通思想，创造未来。中国馆是本届世博会面积最大的展馆之一，主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与机遇。馆名为华夏之光，主体建筑综合运用了斗拱、中式花窗格等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远远望去仿佛一盏华贵的灯笼。中国馆将展示中国在信息技术、现代交通、人工智能、智慧生活、航天探索等方面的发展成就。中国馆政府总代表、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慎峰表示，受疫情影响，一些无法前往现场的观众可以选择云上中国馆远程实景参观。 迪拜世博局开通了网上世博会，中国馆也积极创新参展形式建设了云上中国馆，同时中国馆官网和各平台官方账号也将为各项活动直播提供在线转播服务。 今天早上，全国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大家共唱国歌，向国旗敬礼，祝福祖国繁荣昌盛。请听报道。 我中 今天清晨，随着一声口令，96名三军仪仗队护旗编队以铿锵有力的正步步伐走过天安门城楼中央金水桥。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朝霞，数万名首都市民和各地游客共同见证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 王中华是一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退伍老兵，在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仪式是他多年的夙愿。今天他终于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圆了梦。 作为一个中国人，到这个天安门广场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了却多年的夙愿。 上午10点，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广场，西藏各族各界群众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不少拉萨市民和游客也一大早就来到布达拉宫广场驻足观礼，共同庆祝国庆。藏族退休干部晋美：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医啊、上学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好。我呢，现在退休以后呢，我们过着幸福的晚年，感到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幸福。 江西瑞金今天在叶平革命旧址群内举行升国旗仪式，参加活动的党员群众面对五星红旗立下铮铮誓言，为伟大祖国送上祝福。瑞金市叶平镇青年干部吕兴元：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干部，我们要学习和发扬先辈们的奋斗精神，继续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这个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发源地浙江湖州安吉余村，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一场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在当地干部村民的见证下举行。浙江安吉余村党支部书记方玉成： 我们享受到了祖国发展过程当中给余村带来的变化，举行升旗仪式也是为了表达我们余村人民对祖国的敬爱，祝愿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升国旗，唱国歌。 今天上午，江苏南京100个升旗点同步举行同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在南京鼓楼广场，全场高唱国歌，向伟大祖国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美好的祝福。南京小学生童倩瑶： 在这个庄严的日子里，我想对我的祖国说一句，我爱你中国。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演出市场佳作不断，好戏连台。电影《长津湖》昨天全国上映，创中国影史历史片首映日票房纪录。国庆音乐会、话剧直播开国大典也亮相国家大剧院，家国情怀成为这个十一黄金周众多文艺作品中最动人的元素。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只要你开大了，你就紧跟在你哥的屁股后面，他比兔子还惊还贼。 影片《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导演陈凯歌说： 倘若这支军队啊没有那种与敌浴血奋战的这样一种精神，他是很难胜利。每一个志愿军的战士都是保卫国家的英雄。 爸爸，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诗人。 昨天同时上映的还有电影《我和我的父辈》，通过家与国的视角描写几代父辈的奋斗历程，讲述中国人的血脉相连和精神传承，观众也被影片展现的奉献精神深深打动。 就是这些科研人员为了祖国发展牺牲了很多，包括自己的家庭，就是让人觉得很感动。 除了电影作品《燃情》上映，29号起，国家大剧院国庆音乐会也恢宏上演，演绎了《我爱你中国》《红色娘子军》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献上深情祝福。今天到10月7号，原创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将亮相国家大剧院。该剧讲述了一群可爱可敬的广播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时刻圆满完成开国大典实况直播任务的故事。导演田庆新： 直播开国大典的这个工作是由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西柏坡进驻，从河北出发到北平，完成了这么艰巨的开国大典的直播任务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播音。我也就一直被广播人的精神所感动，然后我们再挖一些细节，就能够产生一个很好的故事，好的题材。 国庆长假第一天，全国多地出行人数增加，多个交通枢纽站点迎来十一黄金周客流高峰。请听报道。 快速进站往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天预计发送旅客56.4万人，客流以省内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郑州东站设置了快速进站通道，引导乘客分散扫码进站，避免聚集。郑州各大汽车站也迎来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大客流高峰，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5000人次左右，是日常客流的3倍多。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工作人员米粒 在站前广场设立了临时取票售票处，同时增开了旅客进站口，生产指挥中心也是密切关注旅客出行的热点线路，随时增开加班车。 据预测，今年国庆期间，广东高速公路日均车流约760万车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约15%。广东省公安厅交管局秩序处副处长谭斌： 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我们全省的高速公路的路网的总流量已经达到了400万辆，现在还在高位运行。目前呢，有部分路段呢，还是有出现拥堵和缓行的现象。主要集中在通往湖南呢、广西这段的高速公路上。 今年十一假期，武汉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日均8.6万人次，单日最高峰是在10月1日，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武汉火车站工作人员郭曼丽表示，武汉火车站采取限时候车、梯次进站、限流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防止人员聚集。 加大对候车室、进站口、出站口的交叉频次，对卫生间、门把手按钮这种公共部位进行重点消毒。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发扬实干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向祖国报告。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深登青云梯，筑梦空间站》。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 刚刚过去的9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3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结束90天的太空出差，顺利凯旋。长征2号 F-13 运载火箭终于收回了遥望的视线，结束了长达90天的应急值班站岗。作为中国航天史上首发集应急救援和发射任务于一身的火箭，长二 F-13 从起立就位到交接换岗站了5个多月，再加上发射准备时间，它站立时长创中国载人火箭之最。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二 F 火箭总指挥金木春介绍， 也就是说我们要以人为本，确保航天员绝对安全。比如说航天员在空间站出现什么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能够快速的把这个应急救援的飞船啊送入到这个空间站，能够使航天员呢安全快速的返回。 两发火箭流程上存在交叉，型号队伍并行作业，这对一直以来发射密度并不高的长二 F 火箭团队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火箭团队最终通过超长工作，确保了在遥12火箭发射前，遥13火箭完成基础级整流罩和逃逸塔总装测试，并封存于厂房内，进入应急值班状态，具备应急发射能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二 F 运载火箭系统副总设计师刘峰说， 在遥12执行任务前，遥13火箭要以竖立状态在计入区存放，在遥12火箭发射后，那么遥13火箭将执行应急发射的值班任务，要具备8.5天和16天的应急发射能力。 按照规划，我国天宫空间站将在明年建成。常务权说，目前长二 F 遥13运载火箭正在做最后的准备，以良好的状态迎接它在神舟13号任务中作为登天云梯的使命，为空间站建设再立新功。 通过测试表明呢，我们的遥13火箭状态是非常好的，能够执行后续神舟13号飞行任务。 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进入10月，住房租赁市场迎来减税优惠，汽车数据处理要保护个人隐私，一批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重要新规开始施行。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此前联合发布的公告，从10月1号起，住房租赁企业向个人出租住房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5%征收率减按1.5%缴纳增值税。对企事业单位向个人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住房，减按4%税率征收房产税。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 有助于降低 长租公寓企业经营成本，后续呢有助于这些企业更好的去参与租赁市场，增加这个租赁市场的房源供应，也进一步刺激激活租赁住房消费。 十月一号起，五部门联合发布的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开始施行。规定明确，汽车数据处理者应当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责任，减少对汽车数据的无序收集和违规滥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在顶层设计之后，各个企业或者是我们相关部委或者相关的标准都这块有相应的一些明确的规定，同时搜集数据都要给相应的部门做一个抽样检查或者相应的一些数据的报送，确保数据样本是合理有效，传输的数据是相对安全的。 十月一号起施行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要求，农村生活垃圾严禁露天堆放、露天焚烧，严禁向河湖池塘等水域倾倒垃圾，不应将未经分类的农村生活垃圾作为建筑回填土用于道路路基和房屋基础建设。此外，十月一号起施行的歌舞娱乐场所卡拉 OK 音乐内容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建立卡拉 OK 音乐违规曲目清单制度。而十月一号起施行的新修订的兵役法，加大高素质兵员征集力度，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应当有负责兵役工作的机构，将研究生的征集年龄放宽至26周岁。 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6天，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北京冬奥公园今天起开园测试，游客可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面积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近2倍的北京冬奥公园，沿永定河串联首钢大桥、滑雪大跳台、首钢高炉以及相关历史古迹，成为了北京西部最大的城市休闲公园，为市民带来了更好的生态环境和健身休闲场所。其实无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奥森，还是刚刚开园的冬奥公园，都是举办奥运会所留下的奥运遗产。所谓奥运遗产呢，是指赛会举办之前、筹备期间和结束之后，为主办城市、当地人民和奥林匹克运动创造的长期利益。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遗产管理处处长刘兴华： 北京冬奥会啊，在筹办之初啊，就超前谋划这个成果赛后利用，从这个高水平的体育赛事承担国家队的训练呀，然后大众的这种健身呀、体验呀和文化商业活动，全方面系统的来规划赛后利用。 举办奥运会的遗产不仅仅是有形的设施，更有大量无形的观念和行动上的变化。刘兴华介绍，北京冬奥会筹备过程这7年已经带动了大量国人参与冰雪运动。 截止到2021年啊，我们全国已经有654块的标准冰场，比2015年增加了317%。全国已经有803个室内室外的各类滑雪场啊，也是比2015年我们申办之初的时候增加了提升了41%。 国庆长假之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测试赛将在北京赛区、张家口赛区和延庆赛区陆续开启。 商务部透露，参加第4届进博会的首批展品已于近日顺利通关，目前第4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挺透露，第4届进博会坚持综合性组展、专业化办展，展览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签约参展企业数量超过去年，特装率达到 95.9%， 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踊跃，回头率超过 80%， 高于上届水平，境外中小企业组团参展企业数增长 30%。 企业展招商方面，利用大数据强化专业招商，首次面向参展商和相关单位定向邀请专业观众，已组建39个交易团，近600个分团，200余家参展商和500余家采购商通过展前供需对接会提前对接，促进洽谈成交。 国家展方面，第4届进博会首次采用3维建模、虚拟引擎等技术举办线上国家展，为各参展国搭建虚拟展厅。虹桥论坛方面，将举办主论坛和13场分论坛，涵盖健康经济、绿色发展、消费升级、数字经济、智能科技、农业发展、知识产权、金融等全球前沿领域和产业热点话题，邀请境内外嘉宾线上线下同步参会。束觉挺透露，目前第4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9月27日， 首批申报进境的展品已顺利通关。目前，特装搭建、展台图纸申报审核等展务工作正在全面对接。证件注册和餐饮保障、环境卫生等现场服务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落实。距第四届进博会开幕还有最后一个多月，我们将全力以赴打造一届安全、精彩、富有成效的国际经贸盛会。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例，本土病例10例，均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5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892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145万2000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10月1号，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预计发送旅客总量6302万人次，环比增长23.8%。全国铁路迎来11黄金周客流高峰，预计1号发送旅客1580万人次。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在国庆假期实行限流及预约制，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停止公务接待和行业交流等措施，保障游客有序参观。 关于支持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印发，要求进一步完善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支持体系和便利举措。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数据，截至9月30号收盘时，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达1451亿元。 金秋十月恰是观星好时节，10月10号，金星会与一弯农历9月初5的峨眉月上演一幕星月同化。10月14号和15号，月亮会来到土星和木星身边，形成双星伴月天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我驻多国使领馆近日举办线上招待会等活动，多国政要及各界友好人士也通过多种方式为新中国送上祝福。9月27号至30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线上系列活动。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各国议会联盟、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俄罗斯、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埃及、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墨西哥、阿根廷、希腊、新西兰等数十个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发来贺词，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中国驻欧盟使团9月30号举办线上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欧盟中国贸易协会主席哈克马向中国政府表达诚挚的祝贺。他说，欧洲企业十分看重中国市场，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埃及总统府典礼官穆赫泰尔作为塞西总统代表，9月30号专门致电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转达埃及总统塞西对新中国成立72周年的热烈祝贺。穆赫泰尔表示，塞西总统祝愿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伟大的中国繁荣昌盛。埃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日前，波黑首都萨拉热窝迷你足球联赛主办方在比赛现场打出红底黄字的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2岁生日快乐横幅，与中国朋友们共同欢度中国国庆。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肯尼亚武术协会的选手们录制了视频，为大家展示功夫。 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15，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13,136,147例，累计死亡病例47,1408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7: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3,459,971例，死亡69,7849例。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据美国广播公司9月30日报道，美国俄亥俄州儿童新冠感染率处于极高水平，儿童住院病例不断激增，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尽管新冠疫情严重，美国国内关于戴口罩、打疫苗等基本防疫措施仍然对立尖锐。负责制定口罩令政策的学校董事会成员因此受到威胁甚至暴力对待。9月30日，美国全国中小学董事会协会写信请求联邦政府协助。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9月30日指出，俄罗斯新冠疫情形势紧张，最近2周住院的新冠患者人数增长了25%。尽管全俄4000多万人已完成2剂新冠疫苗接种，但这不足以形成群体免疫。当地时间9月30日，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披露，截至9月底，仅有15个非洲国家完成了为10%的国民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目标。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免疫和疫苗开发项目负责人理查德·米西果介绍，由于疫苗交付缓慢，只有6000多万非洲人完全接种了疫苗。 世卫组织希望能支持面临更大挑战和人口更多的非洲国家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为非洲40%的人口全面接种疫苗。虽然自今年6月以来，非洲地区每月疫苗交付量增加了10倍，但如果要实现40%的目标，到今年年底，非洲还需要将已收到的疫苗数量增加1倍以上。我们需要富裕国家现在就兑现分享疫苗剂量的承诺。 目前南非已接种超过1700万剂新冠疫苗，超过860万人完成疫苗接种，占成年人口20%以上。南非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为70%的成年人口接种疫苗。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参议院、众议院9月30日先后通过了一项短期支出法案，避免美国政府因为缺少资金在30日午夜停摆。美国总统拜登随后签署临时拨款法案，并将政府拨款延长至12月3日。 据朝中社10月1日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9月30日成功试射一枚新研发的防空导弹，旨在确认导弹的综合战斗性能以及发射架、雷达、综合战斗指挥车的操作实用性。朝鲜国防科学院表示，新型防空导弹的战斗性能得到验证。 美国与俄罗斯代表9月30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双边战略稳定对话第二次会议。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会后对俄媒表示，虽然两国在认知层面以及核武器政策具体层面仍存在很多分歧，但双方拥有将会谈进程向前推进的意愿。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吴京、石静飞，主播玉磊、泽华。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I'm sorry.